家俊。 时间嚟到晏昼嘅5:20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直播室咧，我哋嘅另一位主持就系麦家俊啊。你好，麦家俊。 你好，陈燕平。你好，大家好。 嗱，我相信咧，寻日喺接近傍晚6:00嘅时候啦，唔少市民咧都通过手机咧收到一个紧急嘅资讯啊。咁其实咧，嗰个资讯系啲乜嘢嚟嘅咧？就系、是、一个系紧急警示系统，就系、是、政府部门咧系发放一啲紧急嘅信息嘅。咁而寻日咧发放出嚟嘅资讯咧，就系通知大家咧，伊丽莎白医院已经成为咧定点医院啦。咁啊，佢主要就系去诊治咧新冠嘅病人啦。咁亦都呼吁咧，其他嘅即系非急症或者系非新冠嘅人士咧，就唔好使用嗰个医院。咁、但系咧呢、這个嘅信息咧，由于即系大部分嘅有手机嘅人士或者有流动装置嘅人士都收到啦。咁但系由于佢个响声咧都比较大啊，咁有啲人士咧就不明所以。就唔知道發生啲咩事，都覺得似乎有少少即係比較即係突然嘅感覺 喎嚇。係啊，咁我就好彩啲，咁啊6:00嘅時候收到呢、這個信息嘅時候咧，我因為可能我手機一直都冇校一啲即係響鬧嘅裝置啊，咁我就係純粹係收到一個信息啫，就冇有一個響鬧。咁啊，但係我之後咧，即係喺社交平台啊，或者即係好多一啲朋友再去講咧，即係佢哋都有好多嘅一啲回響啊，因為咧真係有一啲喺或者駕駛之中嘅人士啦，或者正在喺度做緊嘢嘅人。其实咧就收到一个好大嘅响闹装置嘅时候咧，其实都即系都打咗个突嘅吓，咁啊亦都大家就好多嘅一啲唔同嘅争议啦，就话究竟系点解要用呢一个咁嘅装置咧，或者用嘅装置嘅时候，其实嗰个嘅条件系啲乜嘢咧？系咪需要去将全民去公布话系将一个伊丽莎白医院变成定点医院呢一个咁样嘅消息，已经喺一个政府嘅每日新闻发布里边咧都有讲过嘅嘢，就要向全民市民公布咧咁样。咁呢度都有好多一啲之后嘅讨论都会发生。 其实咧今呢个系统咧就系、是、通过流动网络啦，向流动服务嘅用户咧发出一个有迫切性嘅公告同埋信息啦。咁当中咧系包括卫生事宜相关嘅紧急情况。而今朝早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疫情记者会入边咧，亦都被问及到呢一个嘅问题嘅。咁佢就话明白咧，首次推出措施嘅时候咧，市民系会有唔同嘅反应。咁但系佢亦都话睇到咧，有好多市民啦喺其他平台睇到咧就话几好。咁同埋。佢亦都話啦，雖然朝頭早11:00同埋晏晝4:30，即係講緊尋日啦嘅記者會咧，都有就住伊麗莎白醫院作為定點醫院咧，有作出公佈，但係咧未必所有嘅市民咧，並非所有嘅市民咧都會睇政府嘅記者會，咁所以有必要咧係俾所有人啦，同時間咧收到同一個信息，咁而且咧亦都有一啲嘅市民啦，係可能會跨區咧去到伊麗莎白醫院嗰度咧求醫嘅，咁所以希望咧透過呢個系統，讓市民第一時間掌握到有關的資訊。究竟呢、這個就涉及到兩個問題了。第一就是剛才麥家俊所說的一個基建的問題，到底是不是它的技術到底是怎樣呢？所有手機都收到，如果你關了它的時候，是不是就會收不到呢？還有為什麼會有些流動裝置可能收不到呢？此外呢也都涉及到怎樣運用的問題了。電話號碼1872311 1872311，收音機旁邊的聽眾朋友，如果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可以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系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嘅。黄浩华你好， 黄浩华你好。 Hello， 你好啊。 系嗱，首先先讲讲个技术上啦，个技术上其实系点样嘅？寻日发送嗰个信息。 嗱，而家咧，其实佢哋政府嗰边咧，就应该系已经有相对应嘅服务去透过智能电话去发放呢个信息噶啦。咁當然嘅就會可能要睇翻部電話係咪支援啦，因為坦白講嘅，可能係因為軟件問題或者係個手機型號問題唔係部部都得嘅。咁但係如果好似市民普羅大眾咁，咁琴日用緊嘅智能電話，其實 絕大部分都應該是支援到這個服務的。咁當佢哋部電話支援個服務嘅時候咧，而政府亦都啟動呢個信息嘅傳送功能之後咧，就會自動由佢嗰邊就經過咗互聯網或者係一啲系統，就傳送翻去香港市民嗰個電話度，然之後就有個緊急嘅通知喺度咯。 嗱，佢系应该采用一个区域广播技术嘅，咁有啲市民就话咧，即系佢嗰部手机系冇插到电话卡嘅，咁又或者佢嗰部只系一个平板电脑嚟嘅啫，甚至都冇数据卡嘅，系收呢个无线网络啦，咁但系都可以收到嘅，咁系咪即系话，其实总之基本上如果你个型号得嘅时候，你接收到一个流动网络，无论你系WiFi 也好啦，或者系即系电信商嘅服务也好啦，你都可以收到呢个电子信息噶。 其實是有可能的，因為始終這個是一個緊急系統來的，可能它都要排除一些譬如說技術上的問題，譬如說可能那位用戶在地理上位置在香港，但是其實它可能那時候就沒有任何一些手提電話卡在部機上的時候，這些時候按道理一個正常揮發出公用的緊急通訊系統其實都要知會這些用戶，所以這個是有可能的。 系，咁喺嗰个用户里边咧，头先都讲咧，其实陈彦明都讲话，其实有啲支援嘅一啲手提电话嘅型号啦。咁我哋即系大概见到资料咧，就系大概系大概13个唔同嘅型号到。咁而家喺啲比较旧型号里边咧，如果佢哋个软件亦都冇去更新啊，系咪即系等于就已经系收唔到咧？同埋喺现时嚟讲，其实有冇一个估算话喺呢啲旧型号或者收唔到嘅用户里边，其实香港占咗几多人咧？ 是技术上是有可能收不到的，因为刚才说过可能硬件又好或者软件又好，其实都要去做一个测试或者评估的。事实上政府相关部门都最近出了一个网站，就是等你可以打回个型号来看回自己部电话是不是支援的。但是不论情况如何都好，好不好意思，我这边暂时都没有个数字，但是其实是有个责任去进行一个大型测试，去跟他看回的就是市民到底那部电话收不收到啦。咁因為其實譬如話，如果你參考翻日本嘅話，其實佢哋固定一段時間都會去進行一啲技術性嘅測試，去同市民講翻嘅就係、是我哋將會進行一個測試，睇呢部電話收唔收到。咁當然啦，就係市民亦都會做相對嘅準備。咁所以成件事嚟講，除咗啲好技術性技術上性嘅物業問題之外，其實都要去睇翻就係政府點樣同市民去溝通，同一個安排喺度咯。 即係個執行上面，其實即係都需要一啲相關經驗啦。即係頭先阿黃浩話你講到嘅，就可能係話好似嗰個全民走火警咁樣，即係我哋政府係需要同市民去溝通好，我哋要有一個即係而家有個測試啦，咁等等，但係接受到呢個信息嘅時候咧，大家都唔會有一個即係特別嘅一啲反應啊，或者係亦都去即係去累積一個經驗啦，係咪？ 都可以咁講嘅，因為坦白講喺技術嚟講，一個真正緊急嘅信息同埋一個測試用嘅信息係唔係好同嘅。咁所以對於市民嚟講，特別係今次第一次用咧，其實係有啲難去接受嘅。咁第二嘢就係、是作為一個比較完善或者完整嘅系統，可能好似日本咁，其實佢係互聯同埋電台啦，或者係啲社區嘅廣播嘅設備係一齊運作嘅。咁所以你問我，其實喺作為一個廣播嘅渠道又好，或者一個市民嘅心理準備都好，其實都係要去改進嘅地方咯。 黃浩華仲有一個技術問題咧，想請教嘅。似乎有一啲嘅手機咧，或者有啲嘅流動裝置咧，去接收到個信息咧，就係、是、延遲咗好一段時間嘅噃，就唔係大家係接近即係傍晚六點，即係5:08嘅時候收到，而係遲咗成即係大半個鐘啊，甚至係再遲啲都有嘅噃。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 嗱，呢個就可能要真係好睇翻一個系統點樣去實行啦。因為坦白講咧，就係、是由好舊嘅 SMS 又好啦，或者係甚至而家可能手提電話一般大家見到手提電話程式裏邊嘅 S 嘅 notification 啦。去到大家昨日收到嘅緊急嘅通訊嘅信息，其實任何一個信息 send 過嚟，其實都有可能會延遲嘅。咁但係當然始終係佢哋會 prioritize 或者係優先去處理信息啦。咁但係比較差的情況下都會有可能發生。咁但係當然呢啲以我理解，可能係啲小部分嘅問題嚟嘅。 有啲市民會問，如果用 SMS 去傳送呢啲嘅信息咧，差幾遠啊？即係差幾耐咧？會啊？ 嗱，其實係好。視乎依個電話供應商咧，亦都可能真係會更加支持嘅，因為其實以過往歷史裏邊，可能係啲遊行啊，或者係社會運動嘅時候，佢哋 send SMS 咧，其實可能前後可能爭幾個鐘嘅，依個都好視乎 佢哋實際上操作啦，或者係放幾多資源落去嘅。 啊，黃浩華，關於嗰個應用上面，尤其是點樣做一啲嘅測試啦，不如五點半新聞翻嚟咧，再同你請教一下嚇。電話號碼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经核酸检测确诊新冠病毒个案有24390宗，过去24小时经快速抗原测试，已成功上报的确诊个案再多7012宗。即是新增合共31402宗确诊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人数超过600000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分析过去一星期的确诊数据，最多人确诊的地点依次是观塘、元朗和沙田。另外，再多23间院舍出现个案，涉及190宗感染病例。過去24小時，有180名離世病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年齡介乎47至112歲。2月28號至3月8號滯後的離世人數有101人。政府尋日首次使用緊急警示系統發送訊息，提醒市民不要去轉為定點醫院的伊利沙伯醫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有關做法合適，相信沒有人會懷疑本港處於公共衛生的緊急狀態，又呼籲市民不要關閉手機的有關功能。被問到在近兩日的記者會上都有戴上口罩，林鄭月娥說自己每日都按實際情況作風險評估，再作出最適合的工作。另外，林鄭月娥說當局物色9幅土地興建社區隔離設施，再計及現有設施徵用未入伙新建公屋等，預計合共可提供超過70000個單位和床位，呼籲市民配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衛生署向確診者發出隔離令，要求入住隔離設施，有關隔離令具法律效力，市民無權選擇入或者不入這些設施，否則屬於違法。他指出，如果有關人士拒絕配合，可能觸犯妨礙公職人員的罪行，可被罰款5000元和監禁2個月。確診人士若果在隔離期間離開隔離設施，亦都有機會被罰款5000和監禁5年。執法人員會協助衛生當局執行隔離令。鄧炳強在政府的抗疫記者會又說，當局已經成立專線，被確診者直接聯絡消防處。處方至今共收到19000個相關訊息，當中一半沒有完整資料。現時已經有1700宗個案經專線安排入住社區隔離設施，300個正在安排中。元朗福喜街一个废料回收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56岁女工人死亡。警方在上午11点几接报，怀疑那名女工被机器夹伤晕倒。警方话，初步调查相信女工在工作期间意外被塑胶机夹伤，由其他工人将她救出。女工当场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嚟，而家只系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之后提提大家啲封路安排，咁喺油塘茶果岭道因为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另外喺新界咧，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渠务工程，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咗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呢个首阶段嘅5000蚊消费券。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 预计4月啦，我哋就会向合资格大概630万嘅市民去发放嘅。其实系想尽快用翻本身资料啦，同埋系统咧，咁就可以最快咁发咗第一阶段嘅消费券。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7231嘅，就同大家傾緊咧。尋日啊，政府使用咧緊急警示系統啦，將伊麗莎白醫院成為定點醫院呢個消息咧，就發送俾流動電話啦，同埋一啲嘅流動裝置嘅用戶嘅。咁大家點睇？可以打嚟17231同我哋傾傾啦。咁剛才咧，我哋就同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嘅召集人咧黃浩華傾緊嘅，請翻黃浩華出嚟，你好。 你好，黄浩华。 系嗱，头先咧就大概倾过一个技术问题啊，不过都仲有少少技术问题想问嘅，就系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喂，其实可唔可以唔好咁大声啊，或者系即系嗰啲嘅振事声啊等等，其实嗰个系由嗰个主管当局咧去设定噶，系咪啊？ 嗱，好视乎个系统点样去设计，因为坦白讲嘅，譬如话香港里边应该就得真系紧急同埋测试嘅啫。咁另外，譬如話可能美國咁，可能會就住唔同嘅程度，可能佢哋會有Amber Alert 啦，即係關於啲兒童嘅案件有關嘅啦，又或者係一啲同呢個公共衛生有關嘅啦，甚至有啲譬如總統程度嘅一啲信息嘅。咁所以其實係好視乎到底政府同埋究竟嗰個營運商佢點樣傾，佢點樣整呢件事嘅。咁但係其實。坦白講嘅就係，就算頭先講嘅程度都好，就算好似去到日本咁，可能關於天災都好，其實叫得做緊急嘅通訊或者係啲提示嗰、那個信息嗰、那個響鬧，其實都會有翻啲咁上下嘅影響力嘅，應該會係啦。 明白。我話係啊，頭先咧都同阿陳燕平都有討論嘅一點咧，就係、是、其實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設定上嘅問題啦。因為我一開始個節目都有講咧，我自己咧。嗰、那個電話咧就有一個響鬧裝置，我就冇響到嘅，即係我搞咗靜音同埋都冇震，咁所以當我收到呢個警示嘅時候，就同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咧，我就可能好運啲啦，就冇被嚇親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會講緊，正如頭先你所講咧，當一個非常之緊急嘅狀態可能係天災，可能係啲咩係要緊急撤離嘅時候咧，因為叫極度緊急啦。OK， 咁係咪好似頭先所講，如果我哋要真係要政府發放呢啲信息，令到市民係要確保嚟安全嘅話，係咪好似頭先嗰個 situation 就係我哋未有一個咁樣嘅響鬧裝置去設定？ 都會有一個能力咧，係可以去令到所有嘅手機佢哋個響鬧裝置都會變翻做係一個活躍嘅狀態，去令到個市民係真係收到相關訊息咧。 即係跨越咗原本個手機用戶或者嗰個流動裝置嘅用戶咧原本嘅設定，而令到咧每個人都係真係收到呢一個嘅緊急嘅警示嘅。 其實未必得嘅，因為坦白講一個智能電話裏面嘅作業系統咧，咁當然我唔鼓勵嘅，因為始終係緊急訊息，其實市民係可以熄咗佢，咁但係強調多次就係、始終依、這個緊急嘅系統係有一個保障生命嘅機會喺度，咁所以我都係強調係盡量唔應該熄咗佢嘅。咁所以你問我嘅話當然點解有啲國家就會用返唔同嘅渠道，可能係高速公路啊，或者係一啲市區嘅喇叭，其實都會有一啲訊息嘅提示嘅話，其實係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就算智能電話幾方便都好，都有機會會漏咗嘅。所以其實可能成套嘅系統除咗要夾返就係本身智能電話之外，可能係啲電台啊，或者電視嘅頻道啊，其實都要做一啲相對嘅配合，先會令到成件事嗰個準確率更加之高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諗琴日市民嗰個擔憂未必係去於嗰個係收唔收到個信息，反而就會話究竟個信息係咪真係咁緊急咧？係啦。 同埋你头先亦都讲咧，系咪普遍嘅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都会先做一啲嘅测试呢个系统，然之后先至系正式咧利用佢发放一啲紧急嘅警示信息噶。 其實是的，不論在日本又好或者美國都好，其實他們都會去定期可能幾年一次去測試啲系統，因為坦白講就是不想碰到的情況真係萬一有事碰起上嚟，反而很多市民收不到，其實這個是不理想的，所以其實他們會間唔中去做測試啦，同埋會量度翻嘅就係究竟實際上有幾多人收到啲信息，或者幾多裝置收到啲信息。咁但係事實上，好似頭先個問題就是究竟而家數字上幾多咧？坦白講，其實我哋都冇呢個數字喺手，咁所以如果係真係要將呢個系統發布喺一個正常使用嘅地方度用咧，其實啲數字係需要嘅。 好啊，黄浩华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你。 唔该晒你。黄 浩华咧系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嘅召集人嚟嘅。嗱，电话号码18721啦。咁头先亦都即系听咗黄浩华介绍啦。其实就极之不鼓励咧，大家去删咗嗰个嘅提示嘅功能嘅。 翻去要整下啦。 系啦，因为毕竟咧，其实佢系有一个紧急嘅警示作用啦，就系通报大家一啲好重要、好紧急嘅信息嘅。咁但系你又点睇呢？18721同我哋倾倾啊。有陈生，你好，陈生。 陈生你好， 系两位，系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系你好。 OK， 就其实咧，就呢个案例咧，就我喺加拿大翻嚟嘅， 系。 其实咧，佢都系应该系年零两年前系先有嘅， 冇错。 但系佢就唔会系测试嘅，即系好似头先嗰个主人话斋啦，嗰、那个嘉宾话斋啦，佢走嗰时咧就会公布，但系佢唔会测试嘅。 即系你讲加拿大嗰度都唔会测试嘅，系咪？ 唔会，即系佢唔会先头测试你先嘅，一话俾你听会有呢个案例，就一有呢啲事咧，就通常佢係都會好大聲㗎，因為你唔大聲，你唔會睇，你唔會知㗎嘛。同埋咧，就係、是、通常係咩咧？係好緊急嘅，譬如咩咧？譬如老人勒索啊，又或者係劫持咗啲人上車啊，又或者係譬如兩公婆嗌交啊，咁啊一個嗰、那個丈夫啊，帶咗兩個細路仔走啊，咁啊呢啲危害，即係嗰個細路仔係劫嗰個安全咧，佢即刻出壓略㗎啦。一壓略咧，就佢就唔會話幾多點嘅，譬如三半夜又有啦，林天光都有啦，晏晝都有啦，但呢個壓略係好有效㗎。點解咧？因為佢出咗之後咧，通常一日之內就會破到案㗎啦，揾到㗎啦。 但係陳先生啊，想問一問你加拿大嘅經驗咧，佢係咪有分級數㗎？即係唔同嘅警示嘅級數㗎？ 唔係，都一樣嘅， 都一樣嘅 ，V V V 聲㗎，嚇 ，V 蛙鬼叫㗎。 系 头先佢所讲嘅就系我哋见到有两个唔同嘅级数啦，但系头先我哋嘅嘉宾啊黄浩华里边讲话唔同嘅国家咧，可能嘅嗰个分野上面咧可能会多咗几个级数。但系头先陈生你讲嘅嗰啲环嘅场景咧，其实系咪即系你讲紧有一啲收到嘅紧急信息咧，系唔系全民收到嘅？可能系一个目标嘅，目标客户收到啫。 但系咧就就唔系话即系嗱，据我所知咧。就起碼有95%以上係收到嘅手機， 係區域性定係全國性啊？ 全國安省，全國安省 哦，即係全省咁樣。 全省 好清晰，多謝曬啊！陳先生講咗佢哋加拿大嘅經驗啊，聽埋郭先生先。郭先生你好， 你好，郭先生。 姓邝嘅。 啊，邝生你好， 邝生你好， 请讲啊。 好， 陈 志平。嗱，我今日朝早啊，林郑喺记者会，即系对琴晚发生呢件事呢种嘅表态咧，一再睇到啊，林郑系一个非常之唔适应错嘅人。琴晚嘅情况咧，其实系好令到香港好多人咧。是驚我當其時我同我太太喺屋企，我哋都唔知發生緊咩事，突然間有個訊息，咁我係先見到個訊息，然後先聽到聲音。但係個訊息俾我感覺咧，就以為我手提電話中毒，中咗病毒。好啦，咁後來聽到訊息個警號訊息咧，就仲得人驚。咁跟住我太太就問我：你有冇收到嘢？我哋做咩事？我又收到嘢，即我覺得成件事係令到香港人根本不知所措。他以為好像是提醒我們，但實際上的製造恐怖 恐懼感，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麻煩林鄭啦，不要再出來說話了。你這樣令到香港市民是非常非常之反感的，我們是真的不想見到他。我說完、 好，多謝郭先生的意見和鄺先生的意見和看法。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叔想解答听众嘅问题。有听众问萧叔叔讲一个人要求多多啊，咁我哋可以点讲咧？其实呢个系一个阿妈咧，玩形容自己一个仔嘅。咁啊，煮嘢食嘅时候咧，永远都喺度侧边咧要求多多啊，讲呢样讲嗰样咁啦。要求多多咯，我哋可以好多英文字可以讲。第一，我哋可以讲 demanding 啦 ，demanding demanding， 一个好 demanding 嘅 person 咧，就系一个要求人哋做嘢做得好足嘅一个人。譬如一个 a very demanding boss 啦，系要求好高嘅一个老细啦 ；very demanding parents 就系一个咧好严格嘅。成日咧要我做呢样做嗰样嘅一个家长咁，另一个字我哋可以讲就 picky，P-I-C-K-Y， 咁啊呢个咧就比较适合问问题嘅听众嗰个 case 啦，就系话咧 is very picky eater，very picky eater。咁啊另外一个字都可以讲就系 fussy，F-U-S-S-Y，fussy 亦都系一个 adjective 嚟嘅，都系差唔多 picky 咁嘅意思啦，就系咧好麻烦嘅 ，OK。He's very fussy about how I cook, for example. 就是呢我仔呢对我嗰个煮嘢食嘅方法呢就好有要求嘅咁样。另外一个字我哋可以讲就是 he's very particular about something. 就是对一啲嘢呢比较有要求嘅。Okay? particular, P-A-R-T-I-C-U-L-A-R。好多个字啦咁啊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嚟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昨日所用到的緊急警示系統呢其實在2020年的11月呢就正式推出的，但是昨日呢就是首次去使用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說即是昨日啟動有關系統是合適，相信沒有人會懷疑本港是處於公共衛生的緊急狀態。到底我們應該怎麼看這個耗資了1億5千萬的系統的應用方法呢？電話號碼187231，而電話旁邊我們都請來就是立法會議員新民党的主席叶刘淑仪，叶太你好。 叶太你好。 首先不如问一问那个应用上面，因为当时立法会去讨论这笔拨款的时候，有没有去讲得很清楚在什么状况之下，又或者是哪些部门去到决定可以使用这个系统发放紧急警示的？ 不记得清楚，但是讲明紧急，那当然是一是就醫療上、醫學上嚇緊急嘅狀態啦，好似目前咁啦，或者係其他緊急狀態啦，即係好似2019年咁啦，係嘛？咁啊，各類天災人禍都有可能，好難概括性列明出嚟嘅。但當然係為即係一個緊急發出訊息嘅嚟做啦，個目標就係咁啦。 咁尋日嘅應用，你自己嘅評議係點樣咧？ 嗱，當然啦，你話如果住港島嘅人，你唔係住喺 QE 隔離，唔係成日想去 QE 嘅，咁你可能覺得係完全唔關我事啦。但我覺得我自己純粹我個人睇法就係、是，琴日政府第一次發出用呢個系統發短信咧，都係想試一下呢個系統嘅功能，因為香港人。因为素来我哋比较幸福啦，即系比较少啲天灾啦、最近年最严重都系山竹啫。譬如你喺日本吓，咁、人哋系经常提你留意海啸嘅紧急信息啊、地震紧急信息啊，或者系美国山火啊咁吓，呢啲都有。其实一个城市系应该有啲危机感吓，系、个社会系需要有个咁嘅系统嘅。 咁啊，葉太啊，咁咧，其實頭先咧，我哋有另外一位嘅嘉賓咧，黃浩華咧都有講過，其實參照於其他嘅國家嘅做法，譬如日本咁樣啦，政府都會係做咗一個預演先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就咁講啦。頭先葉太話香港人都未試過有啲咁樣嘅警報，咁啊今次可能試一下，咁但係可能其他嘅國家政府咧就可能會係特登好似做一個演習走火警咁樣嘅方式咧，係會做咁樣做嘅。咁啊，葉太你點樣睇呢樣嘢咧？其實政府係咪都應該要？做多啲咁样嘅展示，但系事前要通知咗市民先，令到即系相关嘅一啲突如其来嘅警报会减少咗佢哋嘅一啲即系一啲惊讶嘅一种反应咧。 嗱，我觉得琴日已经系预演嚟噶啦，因为其实唔系700万人都要知道 QE 系变咗专门系照顾新冠病人嘅医院噶吓。咁、我觉得政府今次系试一次咧，就系、是、可能将来咧。或者我哋月尾強檢全民強檢嗰時候咧，就需要用呢個系統嚟通知我哋幾時你去強檢啦，幾時你可以出街啦。嗱，完成咗第一輪啦。我個人諗嘅就嚇，我冇同政府傾啊嚇，就係可能政府預計不久將來要用啦。咁你話如果預先或者俾人知我會用啦，咁咪失咗嗰個效果咯，係咪？或者有啲人哎呀，我快啲刪咗手機先，我唔中意嘈。或者我唔同政府合作，我总之政府嘢我就唔听咁、都有嘅、哦。咁如果你真系测试嗰个预警嘅作用，即系市民惊吓程度到点咧，系好接受，好似日本人咁吓，嗰啲有天灾意识好高嘅，哇，火山爆发啦咁吓，知道系需要嘅，有合作嘅，你要测试埋市民反应咧，咁你就唔出声做一次啦，即系用伊丽莎白医院嚟做个例子啦。呢、這个我觉得已经系一个预演嚟噶。 明白。咁啊，葉太亦都咧，我哋見到咧，即係報章上面亦都有訪問過一啲議員咧，咁啊有啲意見嘅。嗱，主要有兩個啦，即係第一個嘅就係講緊話啊，我哋如果係突然間有啲咁樣嘅警報嘅時候咧，其實係咪公布個定點醫院嚇呢一啲咁樣嘅信息咧，係一個即係足夠緊急嘅嘢咧，定還是其實呢類型嘅嘢其實用 SMS 就已經搞掂？咁我想聽下葉太你即係依方面嘅意見係咪？以後嚟講，我話今次當係預演啦。咁但係以後如果真正嚟講嘅話，邊一種先至屬於真係好緊急咧？喺今次一個咁樣嘅經驗裏邊，有冇啲咩探索咧？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咧，啲議員亦都有講就係、是、喂可能係預演啫，但係亦都可能係狼來了嚟嘅，即係可能會覺得有啲疲勞啊。下一次再係咁樣嘅時候咧，可能啲人都覺得都係啲類似。定点的一些这样的医院的公布可能不够紧急，可能他们下次就算听到的时候都未有那种危机感在这里。你怎样看这两样东 西呢？这个两个意见我都留意到。第一，你说纯粹 QE 转做专接收新冠病人，那不是一个话是真的700多万人都很关注或者很紧急的东西。当然是住喺嗰附近九龙去惯 QE 嘅 ，QE 得一个好大嘅龙头医院， 冇错， 系几重要嘅，系嘛？但我觉得主要嘅作用就系试下呢个系统，可能将来要用，不久嘅将来要用，第二啦，你话会唔会狼来了？咁睇你将来点用啦、啊，系嘛？咁如果你话某区爆水管你又用，咁梗系冇乜意思啦，咁但如果系今次试过啊，人人都留意到嘅，有反应嘅。咁將來如果真係有需要用啦，咁咪政府只要唔會濫用，就唔會造成係狼來了 是另外葉太都想請問一下呢，就是一些中央援港的物資，譬如呢就是相關的工作小組呢至今由內地採購是超過3800万份呢快速抗原測試包啦，咁當中三成呢就持續分發俾衛生署和其他的政府部門啦，而另外有一些呢就透過民政事務總署分發俾熱心社團啦，俾前線的防疫人員啦，確診病人啦，居安抗疫人士啊，義務工作人員啊，染疫風險較高人士啊，同埋高危行業人士啊等等嘅。咁此外就係45万盒咧由中央捐贈嘅抗疫中成藥咧，其中17万盒咧亦都係透過民政事務總署咧，通過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同埋其他熱心嘅社團咧，就喺社區度派發嘅。咁不過連日嚟都有一啲嘅即係市民嘅聲音咧，就話你話派咗咁多咧，但係似乎就即係唔覺佢哋係真係有收到嘅。咁關於咁多嘅物資嘅協調嘅問題，其實你點睇而家各方面嘅協調同埋派發嘅工作，令到市民真係可以感受到原來呢啲嘅物資真係係中央援港佢哋係收到嘅咧？ 就我諗係有個過程嘅，因為其實特區政當然非常感謝中央送咁多物資俾我哋啦。咁我知道其實除咗中央之外，好多省市或者內地嘅團體，譬如中國紅十字會嗰啲，冚唪唥都有捐嘅。咁政府收咗咁多嘅支援咧，講真，佢要處理呢個過程。咁據我了解，政府先俾自己人用啦，即係前線嘅工作人員啦、醫護人員嗰啲都要啦，或者係嗰啲外判嗰啲物管嗰啲都要啦，其餘佢就分俾不同嘅團體，譬如我哋都有嘅。我哋收到咧，我哋都要做啲功夫，即係譬如拆開佢，我哋要分做一包一包啊，譬如有啲加份膠囊啊、測試劑啊，我哋再加啲人捐嚟嘅。度氧氣計啊嗰啲咁，我哋都要時間包咗一包一包嚟諗下點落區噶嘛。落區咧，你又唔想企喺街度派，因為驚限聚啊嘛，亦都驚係混亂啊嘛。咁我哋會，譬如有啲琴日我去東涌區嗰、那個區嘅義工咧，東涌係疫情好嚴重噶。我一入到屋村已經有人問我有冇嘢派，佢要藥噶。要膠囊啊！已經有人問我啦。咁但當地義工咧，正收到好多求助。咁佢話先派俾確診咗喺屋企嗰啲，又入唔到院，又等緊通知。你知好多呢啲情況噶，咁人哋有個名單噶啦。咁好多做法就先向佢求助聯絡咗，就安排派俾佢哋，仲拎上樓添。咁所以即係乜嘢世即係事實上就係咁嘅。好多嘢都有個過程去發生嘅。 咁葉太即係話頭先你見到係最需要呢啲物資包，譬如頭先你所講嘅喺居家裏面已經染咗疫嘅，或者係即係高危嘅，即係你哋嘅意思係個資源物資派發上面係足夠嘅係嘛？對於呢邊嘅一啲需要， 我唔知道整體點樣啦，但我哋分到咧就盡量去將佢一包一包咁整理好，仲要叫我哋地區嘅人手。嗱，民政處都冇咁多人做噶嘛，我又去見證過民政處嘅工作，佢就係運去物管公司靠物管公司同佢派噶嘛，俾個大屋苑寶翠園咁，佢去到咪靠個物管都好落力幫佢派咯，等入信箱咯，好多等入信箱咁，你都要包啊各樣噶嘛。咁所以好多嘢咧就係。聽落就好容易，其實做到好多功夫，唔係話一兩日可以到位嘅，希望大家都體諒啦。譬如我哋咁，我哋啲義工冇糧出嘅喎，唔係390蚊個鐘嘅喎，好多都病咗添喎，係咪？ 係嗱，最後我好想問啊，即係其實俾唔同嘅社團咧，有冇話分區劃分？譬如呢個社團就係負責呢一區啊，咁樣嘅。 點樣派分俾咩社團？政府決定啦。我睇到佢出嘅新聞稿，好多都係俾呢個18區抗疫連線啦，有啲大型嘅義工組織啊咁啦。如果分到我哋嚟講咧，就俾我哋有地區工作嘅人士。 明白，即係以區議員為單位。 即係我哋總有地區啦，即係有輸咗都有人喺度，一路繼續服務噶嘛。譬如我冇嘅。即係話啟德咁，我冇，我做唔到啦。有啲我就托收到，就托嗰啲朋友做啦。 好多謝曬你，葉劉淑儀嚇，立法會議員。有薛女士，你好，薛女士。 你好，薛女士。 喂， 係請講啊，係。 係啊，係咯，即係尋日嗰個警報。 係。 咁即係老人家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咁就算係正常人咧都會驚，因為香港幾十年都未試過有段咁嘅嘢出嚟，突然間咁樣。 咁我真係幾乎落街走防空洞，我真係揾防空洞，係咪？咁已經而家咁嘅時勢啦，個個都真係唔病死都嚇死啦！你仲要 second 回神整段咁嘅嘢出嚟，咁你我唔明政府點解咯？ 好，心理準備嘅問題，多謝你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去香港啦，管道入口嘅范围有少少车。另外，狮隧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啦，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主要就系九龙方面啦，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跟住深茂坪村秀辉楼嗰段咧车多缓慢噶，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就挤塞，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有条件在机场实施一地两检，许汉中说如果一地两检可以做到，是将香港的航空枢纽网络扩展至全国各地。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0890点，升262点，主板成交额有1462亿4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0689点，跌102点，成交张数5776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296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70点，升263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85蚊，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3.56仙，升7.6仙；美团144.2，跌4.3；阿里巴巴96.1，跌1.5；盈富基金21.1，升3.2；港交所338蚊，升9蚊；李宁60.8，跌7毫；比亚迪股份200.2，升10.3；友邦保险74.95，升3.4；药明生物54蚊，升2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阳光能源、浩柏国际、HMVOD 视频、善碧控股同埋森美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国家联合资源、麦资资源、春能控股、东方大学城控股同埋佳景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15.99，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2，人民币6.327，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港金系报1850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96.1美元，卖出价1997.9美元。港汇指数报95.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咁而家狮隧沙田出口近住收费广场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秀茂坪道，因为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仍然是封闭，而家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沿住将军澳道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兆安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

秩序落樓檢測。嗱，翻翻嚟咧，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喂，麥家俊啊，其實尋日咧都有一個嘅即係由呢個緊急警示系統所發出嘅信息咧，都好令人關注嘅，就係伊麗莎白醫院係位於九龍中聯網嘅龍頭醫院啦。咁咧佢就成為咗一個治療新冠病毒嘅定點救治醫院。咁醫院主座入邊大樓咧，大概係1500張病床咧，就會改作為接收病情嚴重嘅新冠病人。而咧喺聯網入邊嘅伊麗莎白醫院同埋廣華醫院嘅兩間急症室啦，由尋日起咧一直去到星期六咧，就只係會接收咧有性命危險同埋孕婦嘅救護車個案嘅。咁而由星期日起咧，伊麗莎白醫院嘅急症室咧。急症室就更加即係會接收聯網入邊咧嘅確診病人同埋緊急嘅個案，咁其餘嘅病人咧救護車就會將佢咧送去廣華醫院嘅急症室。除咗呢一個伊麗莎白醫院之外啦，另外咧就係馮耀敬醫院啦，都會轉為一個定點嘅救治醫院啦，就聽日開始。此外咧就係靈實醫院啦，亦都會係轉做一個嘅定點醫院嘅。 是啊，咁咧即係關於轉做定點醫院咧，我諗亦都係即係喺成個咁多波疫情裏邊嘅首次啦嚇。咁亦都咧可能有好多市民咧會關注咧一個定點醫院裏邊個功能啦，同埋佢哋個即係嗰個扮演嘅角色會係啲乜嘢啦嚇，同埋因為亦都咁樣嘅安排情況之下咧，喺伊麗莎白醫院啦，同埋嚟緊講緊嘅東華三院馮耀敬醫院，甚至乎靈實醫院佢哋本身啊。即係用緊即係使用緊醫院設施裏邊嘅病人係點樣去做一個轉介嘅服務咧嚇？會唔會有受本身嘅佢哋自己醫院裏邊嘅一啲設施嘅功能啊，或者佢服務咧會受到影響？咁啊受影響嘅市民同埋病人亦都會點樣去即係處理佢哋嘅個案咧？咁都有好多後續嘅討論咧，其實市民係好關注 嘅 噃。 嗱，除咗頭先所提到嘅已經係轉為定點醫院嘅伊麗莎白醫院啦，聽日轉為定點醫院嘅東華三院馮耀敬醫院啦，咁以及咧頭先提到嘅將軍澳嘅靈實醫院啦，仲有咧位於港島區嘅律敦治醫院咧，都會成為咧係一個確診者嘅指定醫院嘅，預料咧可以提供咧係差唔多即係千幾張嘅病床啦。咁但係頭先咧麥家俊即係所提到嘅問題啦，其實都仲牽涉到一樣嘢嘅，就係當嗰啲醫院變做定點醫院嘅時候，其實對於入邊嘅醫護啊嘅壓力又會是怎样呢？会不会他们反而是可以专心只是诊治是新冠的病人，是可以有更加好的一些的援助呢，令到他们不需要再去分神或者分资源处理其他的病人呢？ 是啊，讲得很对，陈燕平，因为呢其实之前呢我们都見到咧，即係有一啲個案嘅分享咧，譬如一啲急症室嘅醫生啦嚇，其實喺佢哋自己嘅內部嘅一個分享會裏邊咧，去準備去做一個即係定點醫院嘅準備嘅時候咧，都其實都聲淚俱下啊！話其實一直以嚟咧個壓力都相當之大嘅急症室度，因為要處理好多一啲突如其來嘅一啲急症嘅個案咧，係同新冠疫情有關係。咁反而可能轉咗做一個定點醫院之後，就係成間醫院嘅精神啦嚇，佢哋嘅。佢嘅資源啦，都係擺咗喺一個抗疫嘅情況底下咧，可能對於前線醫護佢哋嘅日常壓力咧，可能會減低到未定。 嗱，好啦，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因為咧，始終伊麗莎白醫院咧係九龍中聯網入邊嘅一個龍頭醫院啦， 最多人用嘅醫院啦， 係啦嚇，亦都唔少市民咧所熟悉嘅。咁究竟你對於而家將伊麗莎白醫院同埋其他幾間醫院轉為定點醫院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啦，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我哋。就请嚟咧，就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系负责医疗职系嘅邓锦成医生喺度嘅。邓医生你好， 邓医生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好。 系，首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由寻日到今日啦，伊丽莎白医院转做定点医院之后咧，转病人嘅状况系如何啊？ 系，多谢主持人。咁我谂我少少讲翻喺我哋呢段时间嘅进展啦，咁样。咁由琴日开始到今日啦，琴日我哋大概咧就系完成咗我哋希望嗰个过程嘅四分之一到啦。咁喺琴日嘅时间咧，就系我哋有一个数字啦，就系原本我哋喺伊丽莎白医院同广华医院两间急症室咧，喺个急症室度都有大概最高峰期有500个病人系即系留咗喺个急症室等候入院啦。咁经过咗琴日一日嘅努力咧，就大约有200。 百個病人咧都可以即係離開咗急症室啊，上咗病房。咁今日我哋因為仲係即係個行動進行當中啦，未有一個百分百嘅數據，但係都有繼續下降緊喺急症室即係等候緊嘅人士咁樣嘅。咁喺呢度，我諗我都想即係多謝翻前線嘅醫護同事啦，因為尤其是即係我哋伊麗莎白醫院嘅同事啦、九龍中嘅同事啦，同埋都唔可以忘記咧，就係其他嘅聯網嘅同事咧，都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咧去幫我哋嘅。因為如果冇個急症室嘅嗰啲急症嘅分流啦，其實我哋呢一個將伊麗莎白醫院轉成定點醫院呢個工作咧，亦都係唔可能成功嘅。咁所以喺呢度都要多謝翻曬佢哋嘅貢獻啦，亦都係真係大家都好幫忙，亦都即係好有一個大家齊心去希望呢件事做得成嘅一個情形咯。 鄧錦成醫生可唔可以首先都計一計咧？伊麗莎白醫院可以接收到病情嚴重新冠病人嘅病床總數咧？嗱，因為咧根據有一啲嘅報道啦，就話即係你哋而家係騰空咗1500張嘅病床啦，收治病情嚴重嘅確診者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就會喺今個星期六轉移嘅。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原本係滯留喺你急症室或者臨時病區嘅患者咧就上咗病房。咁然之後咧再加埋一啲咧已經係大概300名到咧係留院嘅病人啦，然之後仲有咧可能差唔多成100名咧係由廣華醫院轉過嚟嘅新冠病人啦，即係話咧你哋剩翻可以收其餘患者嘅病床嘅數量咧，大概只係執翻700張左右，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你哋嗰個計算條數係點樣嘅？ 多謝主持人嘅，即係俾我哋去講翻清楚件事啦咁樣。因為原本咧伊麗莎白醫院咧大概咧就係即係1700張床到啦。咁因為咧其實就轉身之前咧，我哋叫做轉做定點醫院之前，其實都有一啲係非新冠嘅病人喺度嘅。雖然我哋大部分同我哋呢段時間嘅行動就係將一啲非新冠嘅病人轉移去其他醫院啦，或者出院啦，但係有一部分咧都仍然係會要留喺度嘅。咁嗰度咧就會佔咗我哋一部分嘅病床啦，嗰啲我哋會擺喺醫院一個即係比較分離嘅區域咧，去即係可以令到個感染控制做到啦。咁減咗嗰啲之後咧，大概就係1500張病床咧係可以我哋用啦。咁主持人都講得啱嘅，原本我哋都有一啲新冠嘅病人啦，有唔同嘅情況嘅即係輕重啦咁樣。咁我哋都會醫生咧都會因應嗰個情況咧，其實咧我哋轉成咗定點醫院之後咧，唔代表我哋會擺曬所有新冠病人喺度讀嘅。我哋都會根據翻咧政府嗰個分我哋嘅嗰個政策啦，分流分層去治理嘅。咁如果啲病人即係新冠嘅病人咧，尤其是佢哋已經可以開始康復啦，尤其是或者一啲老人家長者佢哋可以開始康復咧，我哋其實可以去其他一啲社區治療設施啦，又或者一啲長者嘅社區治療設施啦。咁嗰啲一直咧，我哋都知道政府都係即係全速喺度興建之中啦。咁騰出翻我哋醫院嘅病床咧，就收治翻一啲比較嚴重嘅新冠嘅病人嘅。咁有呢個流轉咧，其實先至可以做得到我哋伊麗莎白醫院發揮到最大嘅效用，我哋就係想收治最嚴峻嘅病人嘅。咁有呢個流轉咧，其實先至可以做得到我哋伊麗莎白醫院發揮到最大嘅效用，我哋就係想收治最嚴重咧，係重症嗰一啲新冠肺炎嘅病人咯。咁所以嗰個一路會有流轉嘅，我諗喺嗰個情形之下，醫護團隊咧亦都會跟翻嗰個病人嗰個轉壞或者轉好咧，去將個病人咧轉到唔同嘅地方嘅。 系，同埋我想問埋一樣就係、可唔可以講講咧？係咪伊麗莎白醫院入邊即係所有嘅我哋叫 ICU 嘅病床啊，都會係用嚟去處理嚴重嘅新冠病人咧？會唔會有啲病床都會留空嚟咧處理其他緊急嘅病人噶？ 我哋係仍然係會有一啲病床咧，係有兩方面啦。一方面就係我哋原本有啲病人，頭先我哋講啦，原本係即係非新冠嘅，佢都會留喺度啦。咁佢哋有機會變壞嘅，咁當然都可能需要 ICU 嘅 service 啦。咁另外，我哋頭先都即係之前都講咗啦，雖然我哋叫香港市民咧，我哋都呼籲就係話，大家唔係有咩嚴重嘅問題咧，就唔好去伊麗莎白急症室啦，唔好阻住大呢醫護人員做轉移工作咧。但係同時咧，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即係最重要嘅醫院啦，喺九龍中。咁喺附近嘅時候，如果有一啲危重嘅病人，譬如急症室送嚟咧，我哋都係會治理嘅。咁治理完咧，都有可能咧係會入咗伊麗莎白醫院進行一個短時間嘅治理啦，咁樣。咁所以深切治療嘅服務咧，如果係有需要咧，我哋都係會有啲非新冠嘅病人都係會有呢個服務嘅。不過我哋會做嚴格嘅呢個感染控制嘅措施啦，分區分開嘅唔同區域去做呢件事咯。 系咁啊，鄧醫生啊，我想知道咧，即系喺當初嘅設計裏邊咧，將 幾間醫院啊轉成定點醫院咧，有冇去估計過大概係需要幾耐嘅即係維持呢種方式要維持幾耐啦？同埋我哋有冇估計過受影響嘅原本非新冠嘅病人究竟係幾多個，同埋點樣去處理佢哋嘅個案咧？ 多謝主持人的問題啦。咁我哋呢、這個轉成定點醫院咧，其實咧都係希望可以第一就係將新冠同非新冠嘅病人可以分隔開嚟處理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新冠嘅病人咧，大家可能以為啊，佢新冠病毒，所以點解要揾伊麗莎白醫院咧咁樣？咁、但係其實新冠病毒嘅感染嘅病人，佢都有內科毛病啦、外科毛病啦、骨科毛病啦，所以我哋都需要有唔同層次嘅醫院去處理嘅。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我哋都要有一間綜合嘅醫院去處理啦咁樣。咁將來嗰、那個我哋嗰、那個病床嘅轉變方法啦，或者再增減咧，我哋都好睇個疫情嘅，其實同埋好睇嗰個疫情嘅發展啦，因為其實除咗疫情嘅發展嘅病人多寡之外啦，仲有嘅就係重症嘅人數啦。因為其實譬如我哋伊麗莎白醫院嘅呢個定點醫院同埋其他比較療養少少嘅定點醫院，可能個角色都會有少少唔同。咁我哋都會根據翻嗰個疫情嗰個發展咧，去做一個調整我哋個策略。不過都係 base on 嗰個分流分層啦。到底我哋需要去到最頂層最嚴重嘅病人需要幾多病床咧？我就會跟住嗰個形勢咧去轉變我哋嘅策略咯。 明白，鄧醫生。但係頭先咧，我哋都有問到咧，就係、是、話其實都了解，如果係有新冠即係中咗新冠病毒嘅病人咧，可能有唔同嘅需要嘅，即係可能本來已經有外科、內科嘅一啲需要，所以有一個即係綜合醫院。但係有一啲可能係冇中到呢、這個即係病毒，但係都有呢啲需要，但本身係你哋伊麗莎白醫院跟緊嘅一啲個案啦，會點樣去處理？會點樣去轉介咧？呢個係第一點啦。同埋都想趁機都知道咧，就係、是自公佈以嚟咧，有冇一啲病人或者佢哋自己嘅家屬係已經有一啲求助，或者佢哋嗰個主要嘅問題會喺邊一度咧嚇？ 係咁咧，就我諗可以少少講翻我哋譬如伊麗莎白醫院依家嗰個情形啦。咁、當然主座大樓我哋就會轉成咗呢、這個救治 COVID 嘅一個醫院啦。咁但係其實咧，伊麗莎白醫院咧有好多唔同嘅大樓嘅。咁我哋有其啲個別嘅大樓咧，其實咧係維持住原本正常嘅運作嘅。 Okay. 例如我哋嘅放射診療科啦，例如我哋嘅腫瘤學大樓啦，其實我哋係冇納入嗰、那個定點醫院個範圍嘅。咁我繼續有服務嘅。咁另外我哋嘅叫做專科門診啦，同埋日間醫療中心咧，其實咧都係維持正常服務嘅。咁嗰啲個地方，因為其實同個主座都係有分隔開嚟嘅，咁我哋都會繼續維持住跟進翻我哋一啲慢性嘅病人啦，咁樣。咁當然，如果一啲病人有需要各種唔同嘅一啲其他嘅需要，喺因為伊麗莎白醫院已經轉成定點醫院，我哋亦都可以同其他醫院嘅協作嘅。咁我哋嘅醫生都會逐個醫療團隊啦。受影響的病人咧，醫療團隊都會幫他哋去安排翻個情形啦，同埋或者改時間啊，或者改期啊，都會有翻一個情形去跟進翻所有病人，我哋跟進開嘅一啲情況嘅。 但係我哋似乎聽到咧，有一啲聽眾嘅意見或者聲音咧，就覺得對於一啲非新冠嘅病人而原本有接受緊伊麗莎白醫院服務嘅人士咧，佢哋個輪候嘅時間就會延長咗啦。譬如佢可能本身係要喺度接受手術嘅，輪候時間就長咗，咁佢又覺得咧，即係對佢哋好似唔係太公平，因為佢哋都可能有一個迫切嘅或者係想要一個醫療嘅需要啦。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病人咧，佢話可能係受到影響，但係又可能打唔到電話咧。去問你哋究竟啊，佢嗰個嘅排期係會點樣影響法啊？等等，呢啲都可唔可以同我哋解答一下咧？ 係，多謝主持人。咁咧，我諗第一。我諗好多病人咧都可能會比較心急啦，知道啊，我喺伊麗莎白醫院睇開嘅，咁樣到底個情況會係點㗎？咁樣，咁我哋其實因為咧轉身緊做呢、這個定點醫院啦，其實醫護人員咧都係好忙碌咁做緊唔同嘅一啲運送嘅工作啊、轉變嘅工作啊咁樣。不過佢哋都冇忘記即係一啲喺伊麗莎白醫院一路跟進開嘅病人嘅，佢哋咧會一路跟進翻啦。咁我諗喺呢段時間咧，可以病人有少少係耐心等候啦。我哋嘅醫療團隊咧，如果他們那個情況咧係會改變嘅咧，係會打電話通知嘅，陸陸續續都會打電話通知嘅。咁啊，請病人即係喺家中耐心等候啦。咁至於其他病人係個服務係未免受到影響咧，咁呢個都係真嘅。咁因為成間伊麗莎白醫院都會變成定點醫院之後咧，有一啲服務咧可能都會有少少要遲咗少少啊咁樣啦。咁都請市民都即係體諒我哋嘅醫護人員啦。不過有一樣嘢都係一定要即係強調嘅，醫生同護士咧佢哋都會睇翻個病人。 人嗰個臨床需要咧，一啲好緊急、好需要即係一定要做嘅一啲手術啊，或者一啲檢查咧，其實佢點都會安排咧喺其他醫院啦，同其他醫院嘅協作啊，其他聯網嘅協作咧，幫病人做咗嗰個嘅檢查或者手術咯。 嗯，都想問問關於院內咧嘅醫護人手嘅調撥啦，即係除咗原有繼續維持翻服務嘅嗰啲科之外咧，可能有一啲原本可能係骨科啊，或者係心臟科啊，佢哋就由於你哋轉身做定點醫院咧，可能對佢哋嘅需求咧會係減少咗啲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呢一類嘅醫護人員、醫生或者護士，會唔會都係調撥翻去照顧新冠嘅病人咧？ 咁咧就我哋喺醫院裏面咧，其實都有一個討論幾詳細嘅討論有關呢一樣嘢嘅，因為咧原本大家都知啦，伊麗莎白醫院就基本上所有科目都有嘅一間即係綜合醫院啦。咁轉身成為大部分都係即係收治新冠病人之後，其實有一啲情況之下的，而且確係會有一啲本來係譬如骨科啊、外科啊嘅醫生咧，係會幫手去收照顧新冠病人嘅。咁但係我諗市民可以放心嘅，因為咧第一。醫生喺個基礎嘅訓練裏面咧，其實咧所有嘅專科嘅醫生咧，都有一啲大家都係 common 嘅一啲基礎嘅訓練嘅。第二，我哋咧亦都會有一個好嚴謹嘅臨床嘅呢、這個我哋叫做 governance 嘅制度啦。例如，我哋都會有翻內科啦，相應嘅專科醫生咧，去輔助翻一啲其餘科目嘅醫生咧，去收醫治呢啲新冠病人嘅。所以咧，係雖然未必係全部都係內科醫生，但係我哋都會有翻個制度咧，去令到。他哋有適當嘅呢個supervision 啦，同埋適當嘅 guidance 咁樣嘅。 好多謝曬你，鄧錦成醫生，唔該曬嚇。 唔該曬， 鄧錦成醫生係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 但髮型屋不會抽傭，因此停業期間係零生意。南韓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的尹石月在總統選舉中勝出，以不中一個百分點的優勢擊敗執政共同民主黨的李在明當選。尹石月形容投票结果是国民的胜利，又说会与在野党协商治国。他当选后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中方祝贺尹石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形容中韩是搬不走的邻居，中韩关系实现快速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亦为促进地区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概况，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过去香港咧，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窝打老道近油站。另外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深和平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封闭咗噶，车龙沿住将军澳道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嗰段挤塞，龙尾去到和斜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比较繁忙，龙尾喺屯门柏丽广场。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渣甸街交界嘅最右线啦，只系准电车行驶，揸车朋友经过啦，要小心注意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去调味，咁就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 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总理记者会是每年全国两会的重头戏，也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就涉及经济、外交、两岸关系、民生等领域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今年亦都是李克强的第十场总理记者会，尤为令人关注。3月11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总理李克强将举行记者会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无论咧你系想讲有关于即系我哋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所讲过嘅，就系嗰个紧急警示系统嘅使用啦，乃至到咧系伊丽莎白医院同埋另外嘅几间医院咧，将会转为新冠病毒嘅病人嘅定点嘅救治医院啦。又或者想倾下我哋而家跟住想讲嘅议题啊，就系关于病假嘅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嗱，麦家俊，即系可能对于雇主嚟讲咧，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因为新冠嘅病毒而系确诊嘅人士，又或者咧佢系一个紧密接触者吓，又或者系之前咧曾经都出现过嘅，佢系违风强检吓，即系违风咗两日或者系两日以上咁样，令到佢唔能够翻工咧。點樣處理呢？可能都有一啲嘅問題喺度啊！因為譬如如果你確診，即係你攞咗一張嘅隔離令，咁理論上咧就都應該俾個病假你啦嚇。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政黨嘅調查咧，就話譬如啲僱主咧就唔接受用快速測試結果作為一個確診嘅證明嘅，雖則咧而家政府已經接納咧係快測嘅結果都作為一個確診嘅個案啦。 係啊，其實咧。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首先雇主，即香港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行业，每个行业里面其实那个生态有不同，所以当处理在病假上面 的处理其实都有少少不同的，譬如你说在前线可能在一些基础建设上面的需要 的员工，同你回 office 的员工可能也都有些不同 的处理方式，他们每个公司里面一些大雇主和小雇主的一个处理方式亦都系唔同嘅，咁啊，即系当然每间公司里边亦都有自己嘅除咗系劳工假或者系一个即系一个法例上面嘅最低要求咧，其实可能亦都好多公司咧喺一啲病假上面咧有一啲自己公司嘅一啲政策，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咧其实会衍生咗好多唔同嘅問題或者一啲討論出咗嚟，咁但係當然咧，我諗最終咧就係講緊咧喺個科學根據啊嗰度係點樣 去認受緊而家快測啦，同埋一個即係深喉唾液佢哋自己本身嘅一個檢測站裏邊嘅做法。咁呢個都係一個而家大部分僱主裏邊咧都會傾嘅嘢啦。咁就住我哋自己嚟講咧，即係我哋都有唔少認識嘅一啲僱主或者我哋自己嘅公司啦。咁我哋都係即係小僱主就簡單啲嘅，咁我就直接去接受咧，即係所有佢哋快測嘅方式都會係接受咗，同埋我哋嘅睇嘅嘢咧都係睇緊究竟係咪一個系咪咁嘅接觸啦？同埋係本身有冇一個屋企啊，其他人有冇危險性喺度？咁有少少嘅一啲病徵都好啦，就算測咗係一個即係陰性都好啦，我哋都唔會叫佢翻嚟，但我哋都會照樣俾。咁但係呢啲都會係一個好少嘅即係我哋一個細公司嘅啲做法。但係去到一啲中型公司或者大公司咧，咁佢個壓力亦都會有啲唔同咯。 嗱，同埋譬如你頭先講到咧，快速測試都係一個確認咗嘅確診嘅個案啦。咁但係咧，可能佢嗰個隔離令咧就未必係佢將個資料咧上報去嗰個平台嘅時候咧，就即刻攞到嘅，咁呢个会唔会系导致到佢计算病假嘅时候有啲嘅困难咧？嗱，因为咧，如果根据翻而家即系卫生当局咧嗰个计算方法啦，如果你系打咗两针嘅，咁你就应该第六同第七日咧连续两日咧都系有一个阴性证明嘅时候咧，咁你就系可以解除隔离噶啦。咁即系变咗话就系你个病假咧系咪就应该系计到第六第七日咧？咁但系如果一旦唔系嘅，譬如你可能系冇接种疫苗嘅，咁如果你系要计第十三日同埋第十四日嗰个嘅即系检测嘅结果，睇下系咪阴性先至睇下系咪解除隔离嘅时候，咁啲公司佢又会点样处理你嗰个嘅病假咧？呢、這个都可能有啲雇主咧会有一啲嘅疑问。 同埋咧，仲有啲系叫滞后个案啦，即系譬如你如果去真系啲检测中心去做嘅时候咧，因为之前爆疫嘅时候咧，往往可能唔系廿四小时就会复到你，可能系讲紧几日甚至乎一个礼拜，咁跟住之后，但其实可能佢病征出现嘅时候咧，都可能已经系一段时间。咁喺滞后嘅方面之后，咁其实公司点样处理翻呢个滞后嘅报告，跟住之后去追认翻系咪真系真正嘅确诊同埋真正计病假时间几多咧？咁我谂呢啲都会引起好多唔同嘅一啲争议嘅。咁即系呢个系一个打工仔同埋雇主都头痛嘅一个 topic 啦。 好，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对于咧呢个问题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先读一则咧，系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天村天乐楼及天辉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黄大仙富山村富人楼、何文田爱民村德文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1872311嗱，电话旁边咧，麦家俊，我哋请嚟一位即系从事人力资源嘅人士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就有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嘅理事马志强嘅，马志强你好， 马志强 你好， 你好， 陈小姐你好， 你好。嗱，我哋头先咧讲咗即系可能有唔同嘅情况啦。其实咧喺呢段时间以嚟啊，你哋自己学会咧有冇听闻到有啲雇主或者系做人力资源嘅问题，有一啲因为头先所讲嘅，譬如快测啊，又或者系一啲嘅紧密接触者啊，佢个病假计算出现一啲嘅疑问或者系纷争咁样咧？ 嗱，我哋咧就雖然就未正式咁樣，但係我喺二月中至尾嘅時候咧，我哋做咗一個好快嘅統計咧，就係同我哋差唔多150個我哋嘅會員機構咧，就收集咗少少意見咧，有關於疫苗嗰個 tracking 嘅，即係大部分嘅公司咧都係話，即係佢哋都冇，即係我諗佔咗六成嘅公司咧都話佢哋係冇強制啲同事去注射疫苗啦。亦只係得 11% 咧，係話係有強制嘅啫。咁另外話，甚至有啲公司咧，連嗰啲員工有冇疫苗記錄、有冇打過疫苗咧，都唔知嘅。即係可能成三成嘅人咧，三成嘅公司咧，都係唔知道咧嗰啲員工有冇 check 到，即係有冇做過疫苗嘅。咁而只係得約冇六成嘅咧，係話已經 check 咗嘅。咁你頭先講到嘅嗰個問題就係關於嗰個僱員同。即係僱員同僱主因為病假嘅問題咧，其實呢個咧係呢一段嘅時間啦，加咗3月7號有咗個快速抗原測試個平台之後咧，咁啊衍生咗更加多嘅問題。咁我個人嘅意見啦，就關於呢、這個 抗原檢測平台嗰個所出咗嗰個隔離令啊，或者檢疫令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就等同以前咧一路以來我諗運行咗成年嘅，就係你送咗去竹篙灣啊，去隔離啊等等，而發出嗰、那個隔離令咧，其實係同一個類似嘅嘢嚟。咁所以咧，就大部分嘅僱主我諗都已經習慣咗，如果真係有嗰張隔離令咧，都會接受嘅。咁呢個就係、是、咁但系而家唯一一個問題咧，就係響呢個整個病假嗰個 requirement 裏邊嗰個要求裏邊咧，其實係未立法嘅。咁所以咧，呢個先至係可能有少少問題。咁、如果你話有啲公司真係好堅持話要等到立法先至承認呢一張嘢，咁就梗係問題就、那個拗撬就會好大。咁但係我諗呢張隔離令啊，或者呢張檢疫令咧，其實都已經某程度上係係、可以作為咗一個證明嘅。咁當然啦，你話我有冇聽聞過個人聽聞過一啲嘅咁嘅情況？咁當然係有聽聞過嘅，係有一啲咁嘅拗撬，究竟係俾佢攞五分之四人工啦、啊，或者俾當佢 work from home、尤其是依家好多公司咧都有一個即係居家工作嘅政策啦。咁究竟嗰個當究竟係當嗰個員工係響工作嘅即係佢可能佢係居家隔離？佢都仍然係可以工作噶嘛，打電話俾佢啊，或者上網。所以咧、公司我覺得作為公司嘅立場咧，即係如果係可以係當佢為 work from home 嘅，咁當然係大家都方便或者大家都好友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個員工如果真係佢有病徵嘅，或者真係好病嘅，咁你要求佢工作亦都有嗰個難處嘅。咁、我諗個底線就係、是、都係如果係即係接受嗰個隔離令或者檢疫令咧，係一個。即係比較係即係平衡嘅做法咯。 係馬志強啊，仲有另外一個嘅情況咧，前兩日傳媒都有講過嘅，就係、是、有人咧佢做咗快速測試啦，咁就係確診啦，咁然之後佢又為咗安心咧，佢又再做核酸測試啦，咁跟住隔咗兩日咧，又攞到嗰個核酸測試嘅結果咧，都係發覺係陽性，咁跟住咧出現一個問題啦，咁究竟即係無論可能衛生當局都未解答到，就係佢嗰個隔離令咧，到底係由佢快速測試嗰日開始計啊，定係隔咗兩日之後嘅核酸檢測嘅結果去計算？咁因為呢個亦都牽涉到咧，嗰、即係病假嘅計算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你覺得或者你哋對於啲僱主有啲乜嘢嘅建議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咧？ 我覺得首先係僱員咧，如果真係佢有啲咁嘅情況咧，真係做咗嗰、那個，因為依家係分開咗兩個嗰、那個核酸測試平台同埋嗰個快速抗原測試平台咧。咁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你係自己做咗快速抗原測試平台咧，我覺得你就應該係要做咗個登記先咯。即係攞咗嗰、那個嗰、那個由呢個平台發出個檢疫令先啦。咁呢個首先，因為你其實咧。既然政府都接受到你呢一樣嘢係一個證明啦，係一個你真係叫做確診嘅證明咧，咁、我覺得攞咗呢個就對自己係比較保障啲咯。咁之後你做嘅無論係陽性定陰性，其實嗰個核酸測試，我覺得都係一個後補嘅安排啦，係更加證明你係真係確診啫。咁我覺得如果係作為一個僱員咧，就應該用咗快速抗原測試嚟做咗呢樣嘢，即刻就喺嗰個平台嗰度登記翻先。咁我覺得咧呢、這個就對自己有保障咯。咁至於僱主嘅，我覺得就如果佢係做呢個核酸檢測，而個僱員又話到俾你聽，佢係之前做過快速測試，而都係中咗嘅。我覺得即係既然佢做核酸檢測已經係好證實到，因為政府驗噶嘛。咁好證實到嘅，咁其實如果你話佢只係可能相隔一日兩日嘅咧，我諗呢個彈性咧，我諗僱主都應該要接納咯。 嚇，馬志強啊，頭先咧都有提過，即係僱員同僱主之間，即係你一啲即係。建議嘅睇法啦，但係亦都一開始你有講過，就係你都接觸過或者係聽聞過相關嘅一啲糾紛或者一啲討論嘅即係爭持上面嘅個案，就係、是、有啲僱主未必接受僱員咧，即係佢哋係以快速檢測或者甚至乎話啊，其實依一個證明咧，唔係法律上咧承認嘅一個病假紙，咁所以咧可能有啲僱主係真係就算明知道佢個僱員係確診嘅，都未必會去接納到依件事情。咁其實即係喺呢啲咁嘅糾紛上面，其實僱主佢哋即係 去執住嘅嗰個理由係啲乜嘢咧？橫掂即係而家大部分都知道，其實而家個爆嘅情況都係人所共知嘅啦，係國際新聞嚟嘅啦嚇。咁啊，點解都會係有咁嘅糾紛咧？ 我諗咧，啲僱主首先要即係、就是、我諗有兩個關鍵嘅咧，就係、是、嗰個快速狂言測試平台出嗰個隔離令咧。其實就真係好認真嘅，係真係自願申報。而且咧係政府冇做過任何嘅核 對 嘅， 係 佢部分人會抽驗嘅， 部分人抽驗啦。咁當然抽驗佢，我諗係一個叫做防止你虛報嘅一個安排啦，或者即係都係再幫你確認多一次嘅安排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呢一個首先嘅就係個僱主會以呢個未立法呢個作為咧，因為其實我哋嗰個員工如果去放病假咧。最主要嘅都係跟呢個僱傭條例第57章，咁所以咧就變咗如果一個真係個僱主係咬死話係唔接受呢樣嘢咧，就佢仍然都可以咁講嘅。不過我會咁睇啦，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平台所發出嘅隔離令或者檢疫令咧，雖然咧佢就依家未得到僱傭條例嘅配合啦嚇，咁、但係其實咧，我諗如果一個政府發出嘅正式文件咧，交到去呢、這個法庭啦，如果真係有呢個勞資嘅訴訟嘅咧，交到去法庭嘅咧，咁咧可以。即係被視為咧個不利呢個僱主嘅證據嘅，咁所以我諗啲僱主都要考慮到一點咧，就要接受嗰個平台所出嘅隔離令或者檢疫令咯。呢、這個唔係冇試過噶啦，我記得以前好似有一個嘅嗰啲私隱條例啊更改啊，嗰啲指引出咗之後咧，嗰啲指引都係話如果你係唔跟呢個指引去做嘅咧，都係法庭會接納為不利於呢個僱主嘅證據嘅。 好啦，馬志強，咁而家個狀況咧，即係喺你哋個管理學會裏邊咧收到嘅個案，其實我哋所謂最我哋叫 common practice 即係最多人用嘅處理方式會係啲乜嘢咧？關於呢個病假裏邊，無論係中小企啦，或者係中小企與大企之間嘅作風或者做法，會唔會亦都有唔同咧？ 嗱，我哋冇一個好正式嘅調查，咁但係我哋即係理事啊，或者其他委員會嘅同事咧，都有傾呢啲問題嘅。咁所以大部分嘅佢哋都會接受咗嗰個隔離令或者係檢疫令啦。咁甚至有啲可能係更加寬鬆添，即係 快測都可能得啦咁樣嚇。 係啦，可能你俾咗影咗張相俾佢快測 WhatsApp 度嚇咁樣。證明咗就得啦，咁樣 有啲可能係咁樣，咁但係呢個咧，可能係我哋因為學會嘅即係有人事管理嘅機構咧，可能都會比較係巨規模啊。咁我諗呢個影響咧，可能係一啲嘅即係中小企、微企啊，或者一啲即係真係街鋪啊等等一啲或者小商人做嘅小生意啊，嗰啲嘅勞資關係咧，咁就比較係難嘅，咁 複雜啲啦。 我係啦，我嘅建議咧就係、是，即係個僱主同僱員咧，即係盡快咧就以上幾點究竟接納啲乜嘢作為要求啦，作為呢個放病假要求等等咧，大家係溝通清楚先咯。 好，多謝曬你，馬志強，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 多謝曬， 係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嘅理事嚟嘅，1872311，你有啲乜嘢嘅意見或者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傾傾啊。咁麥家俊聽。听有位听众、李女士先，李女士你好， 李女士你好， 你好， 李女士你好，系有咩帮到你？有咩想发表？系 我想问一问咧，假期嗰度，因为咧我系政府外判嘅保安嚟嘅，系咁咧个假期嗰度咧，因为我啊不幸啊确诊咗啦，咁就系喺检测中心检测出嚟嘅， 系 咁听你哋讲我可隔离令，但系我已经上咗政府网站嗰个卫生署嗰个网站登记咗。但是政府網站，但是而家到今時今日，衞生署未接觸過我。咁我點樣攞到個隔離令呢？ 你係快速測試定係用核酸 嘅？我係檢測中心。 係嚇。 我係 檢測中心，即係核酸測試啦，即係已經係上報咗嗰個平台一段時間，但係都冇辦法可以攞到嗰個隔離令。 或者個平台可能已經有咗個 record 噶啦，應該嚇。 有我有個 record 喺度。即是我已经是登记了，我已经是 copy 了他截图的那个 number 的了，已经是。 李女士，你的意思是你打去相关的部门都没人答到你，定还是直接是没有人去接听你这样的，而令到你现在暂时未知道怎样处理？ 我们只是打的电话全部太空电话，没人接。 我嗱，因为咧佢话有19个诊所点对点噶嘛， 指定诊所 冇人接， 系 咁我嗱你我而家系隔离令噶嘛，我要遵守噶嘛，但我唔可以去私家，亦唔可以去中医嗰度睇，我唯有系打你19个诊所嘅，但系全部都太空电话。咁我唔会睇医生嘅，我何来攞到医生纸咧？ 但你自己直属嗰、那个即系、就是、外判嘅公司系点样去同你哋去倾呢一样嘢嘅？同埋你个复工期系几时啊？ 嗱，因为你有个核酸测试结果啦，咁其实你有个短信喺度噶嘛，即系其实嗰个已经系证明咗你系一个确诊者啊嘛。你有冇同公司去问过佢哋承唔承认呢个短信嘅效力咧？ 佢冇讲过，佢因为我有之前咧有好多同事都中咗，有好多同事中咗，但系都话要我哋攞到病假纸先度，如果唔系咧，你就要攞大假顶咁咯。 OK， 而你哋系兼职定还是系全职嘅？ 我哋长工嚟嘅， 长工嚟嘅。OK， 系。 是好多谢晒啊李律师讲咗佢嗰个个案啊，我諗呢即係李律师都打咗好多个热线电话啦，但係可能个困难就係在于呢有啲公司佢係唔係承认你嗰个核酸检测嘅阳性嘅结果呢就係、是、一个病假嘅开始呢，定係你攞咗个隔离令先就係病假开始，又或者你係攞唔到个隔离令嘅佢承唔承你个病假。 呢个亦都係头先阿马志强呢即係你个嘉宾呢其实係成日都呼吁緊即係啲雇主雇员之间要快啲进入，为咗呢嘢订立一个好清晰嘅一个 arrangement 即系一个安排方式咧，系要做。因为而家就系正正李女士就系、是，佢知道自己确诊咗啦，根据翻个状态去做，但系好似投即系一个求助无门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希望即系无论喺政府上面咧，嘅嗰个热线啦，同埋即系本身嘅外判嘅公司咧，都应该要尽快去为翻自己受影响嘅员工咧，即系做翻一个好清晰嘅一个安排啦。 好，听听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何女士， 系你好啊， 系 你好啊， 你好系 主持人。咁我咧，我分享一个个案啱啱发生嘅。咁我表妹咧，同埋阿姨咧，咁佢系惠丰大厦就阿表妹就验到系阳性，咁阿姨咧就系、是、阴性，但阿姨个人咧系88岁，佢咧就即系睇唔到嘢，只眼睇唔到嘢啦，又唔识治理自己，但佢家阿表妹就依家。接到嗰个隔离令啊，嗰张纸又话要捉佢隔离，咁阿妈点算咧？即系佢又唔识照顾自己，依家都真系求助无门，都唔知点算。好彷徨啊，系。 有冇啲热线嗰啲有冇试过打过去啊？ 打过，但打唔到啊！搵即系佢本来咧，佢因为表妹佢有嗰个叫做抑郁症嘅，有社工跟开，但呢几日都搵唔到社工，又话社工放咗假咁。我哋都依家都唔知点算， 好，多谢晒啊何女士，知道佢嗰个彷徨嘅，睇下有冇啲热线可以提供到俾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本港新增31,40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24,000多宗经核酸检测确认，另外大约7,000宗确诊经快速测试阳性平台呈报并获确认。第五波疫情之下，累计检测阳性个案超过600,000宗，再多281人死亡，包括单日新增180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相信疫情高峰似乎见顶，开始有回落迹象，呼吁市民切勿松懈。至于改为收治新冠病人定点医院的伊利莎白医院，已转移1/4非新冠病人到其他医院。另外，东华三院冯耀敬医院明日起全院改为定点医院。政府昨日首次使用紧急警示系统发送信息，提醒市民不要去转为定点医院的伊利莎白医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有关做法合适，相信没有人会怀疑本港处于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又呼吁市民不要关闭手机的有关功能。被问到在近两日的记者会上都有戴上口罩，林郑月娥说自己每日都按实际情况作风险评估，再作出最适合的工作。 另外，林鄭月娥表示，當局物色九幅土地興建社區隔離設施，再計及現有設施，徵用未入伙新建公屋等，預計合共可提供超過70,000個單位和床位，呼籲市民配合。理髮店和髮型屋因應政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一度停業一個月，今日在實施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之下重開。在大圍港鐵站一間速展理髮店，朝早有不少人排隊，有市民說等了大約45分鐘。在尖沙咀一間髮型屋，有顧客表示平時每個月都會剪頭髮，得知髮型屋今日重開之後，立即預約剪髮。髮型屋負責人說，今日客流和平日差不多，週末預約接近滿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外長在土耳其的會談結束，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會後表示，希望烏克蘭中立、非軍事化，不對莫斯科和俄羅斯文化構成威脅，但西方正試圖利用烏克蘭削弱俄羅斯，在地區製造一個將持續多年的危機。他說，莫斯科是不會再想依賴西方，俄方的軍事行動正按計劃進行，已經向烏克蘭開出提案，希望得到回覆。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就說，俄軍似乎會繼續進攻，令烏克蘭投降，但俄羅斯不會成功，強調烏克蘭有做好外交準備的同時，亦都能夠自衛。他又說，俄軍入侵之前，烏方並沒有核安全問題，要求俄軍必須離開烏克蘭設有天然氣和核設施的領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的慢线有意外，而家大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近和斜村，反方向去翻上水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喺希裕等中心。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的慢线有意外，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和斜村同埋希裕等中心。另外在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落去大涌道迴旋處的支路慢線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幾分鐘前清理好，一大車多少少。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波斯富街，紅隧九龍入口來家只是隧道口一大車多。路面情況在九龍區秀茂坪道，因為道路工程去順利村方向，近住曉光街的部分慢線仍然是封閉，一大架交通現在比較擠塞，車龍沿住將軍澳道一路排到落去觀塘繞道近華麗港城。另外其他封路方面，提大家的加士居道天橋，因為配合中九龍幹線工程，加士居道天橋去美孚方向介乎中方街至到窩打路道的部分快線是封閉，經過整理現場的指示。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司機受藥物影響而未能夠妥當控制車輛是違法的，可以被判監、罰款和停牌。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整体接种情况又是怎样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目前来讲，尤其是疫情爆发得咁严峻，咁我哋会睇翻个情况，希望能够在未来短嘅时间之内集中嗰个接种嘅力量就喺嗰个长者嘅群组，同埋喺细路仔嘅群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 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自细就喜欢小朋友的马太马廖千瑞，四次怀孕，三次都不幸胎死腹中。 他将这段经历整理成书，为地中海贫血儿童基金筹款。 到底他是怎样克服伤痛的呢？今个星期日我们来听下马太的故事。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的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麥家俊啊，頭先我哋都聽咗有兩個嘅電話啦。咁一個咧就涉及到佢係外判嘅清潔員嚟嘅。 冇錯。 外判公司啊，外判嘅人員啊，唔好意思，應該係外判嘅人員。咁但係佢由於未攞到個隔離令咧，咁變咗就係公司咧，佢哋唔單純去承認嗰個嘅核酸檢測陽性嘅通知，而一定要佢哋攞到病假。但是他又上报了平台之后未拿到隔离令，所以有一些 而公司各方面都未有清晰指示，其实应该怎样计算整件事，打给他政府相关的部门都未有人接听。 是另外刚才另一个个案就是涉及到违风强检一个要确诊就要送去一个隔离设施，但是另一位呢就是失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家的，这个但是就未收到隔离令，究竟这些个案怎样处理呢？即係似乎咧，而家可能係會唔會都反映咗一個嘅狀況，就係喺個疫情底下，譬如我哋一啲勞工嘅權益嘅相關安排，同埋譬如我哋有好多個熱線啦，咁但係究竟邊啲熱線可以幫到邊一啲人呢？好似係咪即係都需要一個比較清晰嘅說明？ 係見到裏面有好多好即係落到去地或者係每一個每日嘅一啲事件上面咧，其實我諗政府有好多嘢。都未到位，或者未必思考到去嗰个层次，咁令到好多市民上面其实都仲有即系生活上受到好大影响啊！即系无论系讲紧自己嘅工作啦，或者系自己一啲至亲嘅屋企人点样去照顾啦，其实都喺一啲大政策下面咧，都未能够照顾到呢一啲我哋所谓嘅大城小事嘅一啲状况。咁呢啲亦都系市民里面最急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经常说政府要急市民所急，似乎好像没人做得到。 1872311有什么其他意见和看法呢？打来跟我们谈谈。有陈小姐，陈小姐你好。 陈小姐你好。 你好，陈燕平在这里。 好，再麦加上。 我释放话呢，我跟第一个李小姐的 case 差不多。但是呢，我觉得政府成日说调整抗疫策略，但是我很想问他两年多调整到啲乜嘢出嚟啦？因为我系全家感染咗成一个礼拜到今日啦，我都系求助无门，所有电话都太空系冇人接嘅，直情系唔通啊！直接通咗，即系 cut 咗线。同埋我想讲下咧，公司咧就话，即系感觉到我哋自我做测试嗰啲咧，会唔会系即系话系呃假期啊？但系如果你即系唔俾到医生纸咧，就系要扣人工啊。同埋咧，如果如果你唔翻工，当你自动即系话辞职处理啦，同埋 我系会讲到辞职处理添，直情系 系啦。因为我想讲一样嘢咧，系政府每一次讲个调整个策略都系天花龙凤嘅。但系我有想讲，好似我哋啲咁嘅事咧，都系冰山一角。你我到今日都揾唔到人去求助。冇话药物咧，食物都冇啊！我而家，咁你话你政府有冇帮到我啲小市民啊？同埋有一样嘢系，你政府做任何嘢，我哋作为市民都系好配合嘅。你叫我哋唔好出门，但我市民我唔出门，我食乜嘢啦？我已经自我隔离咗一个礼拜，我哋全家人噶啦。但系。我求助无门、哦，咁有个咩 告实字会有个打电话一个死物送我，但是打都是没人听的。 嗯， 但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不知道求边个。 嗯， 咁样啦，即系陈女士，因为我谂你头先讲嗰个情况咧，可能有其他市民都有嘅，咁或者因为咁讲啦，因为而家可能好多热线咧都有好多人有咁嘅需要啊，咁、变咗大家即系接听热线嘅人手咧又未必咁充裕，所以令到市民嘅轮候时间会多一啲啦。不过喺度 一个礼拜咯，明白，未揾到人去求助喎。 系啦，咁不过呢度我都即系即系都尝试提供一啲嘅热线电话啦。看看会不会可以帮到啲听众啦？卫生防护中心咧有一个热线电话嘅，就系21251111，又或者系21251122。咁呢个系上昼九点咧到晚上嘅八点咧运作。此外咧，民政事务总署咧亦都有一个嘅居安抗疫嘅计划嘅热线啦。咁嗰个电话咧就系18330019，呢个系一个24小时嘅热线嚟嘅。咁佢最主要就是協助一些密切接觸者和密切接觸者的同住家人呢進行家居檢疫啦。此外如果是一些醫療需要的就有一個熱線電話呢就是18361115，就是給一些等候入住隔離設施確診人士的醫療查詢啦和提供感染控制的建議的。當然就是剛才陳小姐講了她的情況啦。都是的，即是可能麥家俊這個就那個樽頸位啊，怎樣去解決呢是另一個問題。 是啊，因為現在那個即是人手呢，即是政府裏面呢，即是可能本身已經亦都有相當的意味人數啦，亦都是即是亦都有好多求助個案啦，即是在一個人手短缺亦都求助個案保身的情況之下呢，即是聽好多市民講話，即是打電話去求助無門啊，冇人接聽啊，成個禮拜啊，呢啲呢都好似屢見不鮮啊，即是呢啲亦都是一啲而家好緊急嘅狀況之下呢，即是市民一啲比較痛苦嘅心聲啦。 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有啲要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安老院舍，因为政府咧系强烈希望咧一啲未爆疫嘅安老院舍嘅员工咧可以做闭环管理嘅，情况系点咧？18721，转头同大家倾倾。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为咗加快儿童、青少年同埋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香港沙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3月7日开始投入服务，专为3至17岁同埋60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科兴疫苗。 接种中心设于长沙环道800号香港沙场工业大厦第1及2期地下，每日上昼8时至晚上8时运作。除接受网上预约之外，亦都会派发即日筹。 这个是继香港中央图书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之后第二个专为儿童、青少年和长者服务的中心，每日可接种超过2000剂疫苗。 当前疫情非常严峻，所有符合接种年龄的市民，特别是长者和儿童，应该尽快接种疫苗保护自己。 打齐针，护老幼。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如果家長發現咧，佢哋個小朋友個呼吸嗰個頻率係好高，好嘈雜嘅呼吸聲，唞氣嘅時候，嗰啲咁嘅聲咧，呢啲咧可能係啲哮症嘅現象啦。另外咧，佢個神志啦，如果譬如突然間咧，佢係完全係冇曬活動能力，喺你面前咧，淨係由朝到晚都掛住瞓覺咧，咁呢啲咧都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723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麥家俊尋日咧嚇特首就宣布啦，就係會提供咧專用酒店同專車等一啲咧未染疫嘅院舍嘅員工咧做閉環管理嘅。嗱，如果根據翻咧今日衛生防護中心嘅疫情記者會所公布嘅數據啦，第五波嘅疫情咧累計咧已經有725间嘅安老院舍咧係受到影響嘅啦。咁所以如果係推行呢啲自愿閉環管理啊，咁究竟會有幾多員工？是可以即系做到嘅咧，或者因为咁讲，有几多嘅院舍啊系可以进入到呢个计划？咁同埋究竟有几多嘅员工佢哋系愿意接受呢个闭环管理咧？ 系啊，同埋咧，其实个员工里边咧，其实本身咧，因为 亦都有啲員工係染疫啦，即係其實本身喺嗰、那個閉環管理嘅呢個狀況裏面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困難喺度啊。同埋如果當真係嗰啲員工要做到閉環管理嘅時候，其實佢哋可唔可以翻屋企咧？佢哋嗰個正常嘅作息啊，應該點樣處理咧？會唔會因為咁樣亦都即係增加咗佢哋個染疫風險咧？咁如果佢哋即係唔夠人手啦，咁我哋係咪能夠可以喺其他嘅地方，甚至乎係內地嗰度咧，去即係聘請到一啲臨時工過嚟啊，照顧員過嚟啊？咁但係睇嚟咧，好似相關嘅局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發言人都講話，好似唔係咁容易揾到一啲咁嘅人才或者一啲人去做啊，即係就算付出到兩三萬啊咁樣啦，都覺得係未必係一個好吸引嘅數字，令到人哋咧去過嚟香港呢度去做一啲咁樣嘅安排。咁睇嚟即係嗰個嘅難度咧都唔少嘅噃。 係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佢今朝早就話啦，就會優先咧喺盈利有確診個案的80多間院舍就做閉環管理，咁佢形容咧就為數唔多啦咁樣，咁嗱，同埋咧佢亦都話啦，即係兩個星期之前咧已經係為一啲獨立院舍，譬如佢有一啲前院啊或者係後院啊咁嘅地方咧，就係擺放一啲安裝咗一啲嘅貨櫃啊，作為一個臨時宿舍啦，或者係採用一啲活動室啊或者空餘床位啊呢啲嘅現有嘅設施咧，就俾員工咧放工之後咧留宿，咁亦都強調咧，院舍咧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咧做到閉環管理嘅。咁至於一啲冇辦法騰出個房間去安置員工嘅院舍，咁個閉環管理又係點咧？咁政府咧就會幫佢哋揾指定酒店啦，同埋會安排咧專車接送。而根據咧有院舍嘅負責人，亦都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啦，就引述咧社署嘅講法咧，參與嘅閉環嘅員工咧就係閉環最少一個月，就包一日三餐。咁但係佢哋放假期間咧都係唔可以離開酒店嘅噃，如果違規咧就係會被罰款啦，即係每晚嘅酒店費咧1600元嘅。咁但係呢度亦都存在即係幾個問題啦。嗱，第一係咪嗰間院舍要全部員工都需要參與呢個閉環管理嘅咧？ 即係強制政治院啦， 係咪咧嚇？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就係如果唔係全院嘅員工一齊參與嘅時候，咁究竟佢個防疫效果又喺邊度咧？同埋有一啲嘅院舍可能有啲員工咧，真係佢需要照顧家庭啊，或者其他原因嘅，咁又點樣處理呢啲咁樣嘅問題咧？林林總總，1872-31有啲咩嘅睇法，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安老服務協會嘅主席陳志玉，陳志玉你好啊！ 陳志玉你好。 兩位主持你好， 你好。 嗱，頭先咧我就都引述咗一啲嘅院舍業界嘅人士啦嘅複述啦，係唔係都係你嘅資料都係咁樣啊？就係、是、員工閉環咧，要最少一個月，要包一日三餐，放假都唔可以離開酒店啊？係咪啊？ 係咁嘅要求嘅。咁而家喺即係安老院舍入邊咧，其實都希望優先去保護一啲準備爆發疫情嘅安老院啦，就希望可以推行到呢個閉環管理嘅一個模式，即係避免即係院舍入邊爆發疫情嘅。咁當然推行呢個閉環管理咧，其實喺內地咧，佢哋係用緊呢一個咁樣嘅方式，因為佢有條件比較容易做得到嘅。好多安老院舍入邊係有埋員工宿舍噶嘛。 嗯。 咁所以爆發疫情嗰陣時，其實所有嘅員工已經唔會即係接觸個社區，喺院舍入邊居住生活咁樣就做得到嘅。香港嚟講咧，其實係各方面嘅條件都有一定嘅限制。咁當然而家如果可以做到一啲措施係保護到老人家嘅話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即係我哋都要盡力去克服一啲困難啦咁樣。咁究竟邊一啲院舍先至適合咧？就因為好多嘅安老院舍嘅職員咧，其實佢就算放工之後咧，其實都可能要照顧家庭嘅，即係未必所有嘅職員咧都可以參加得到嘅。咁邊類型嘅院舍參加得到咧？一般就係指譬如嗰間院舍佢係分開唔同嘅樓層去照顧啲長者嘅。咁如果譬如其中一個樓層所有嘅護理人員大家都一致同意進行呢個閉環式管理嘅話咧，咁嗰個樓層所有嘅護理人員咧都需要參加，咁先至達到嗰個閉環式管理嘅效果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一部分職員參加，一部分職員唔參加嘅話咧，這個就完全發揮唔到嗰個作用。 咁、但系如果要全部员工都一齐参加嘅时候咧，究竟你哋喺业界嚟讲，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咧？ 其实呢个有一定嘅困难嘅、正如我头先所讲，如果一间院舍佢有分开好多个楼层嘅，咁个别楼层参加咁冇问题嘅，有啲楼层可能做唔到，咁而个别楼层做到，其实都可以发挥到一定嗰个保护嘅作用。当然喺闭环式嘅管理咧，其实只系处理咗其中一个病毒爆发嘅源头，即系由职员将个病毒带入去院舍。另外一个源头其实同时都要处理嘅，就是在医院出院的病人回去安老院舍里面，就要确保这些出院的病人他是没有染疫的情况底下你回去安老院舍。但是现在在整个安排里面都没有这个机制去处理确保一些由医院回去安老院舍的老人家是没有染疫的情况入到去院舍。其中在今次为什么这么多的院舍大规模爆发，除了职员感染之外，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由出院的病人将个病毒带到去院舍，令到院舍爆发个疫情的。所以两边都要同时处理才达到那个保护的作用。 陈志旭，你估计因为政府呢就形容这个是一个闭环式管理，是一个强烈的要求啦，但是也都希望院舍尽量配合啦。现在呢大概是有80多间院舍呢就仲未有确诊个案的。你估计最终可以做到这个闭环式管理的院舍会有几多个啊？ 而家嚟讲咧就好难去评估，因为最终嚟讲咧都要视乎系唔系嗰个安排系好宽松，系啦。即系如果好宽松，我所指嘅就话你有职员参加都得，又冇规定你所有嘅职员都需要参加嘅。咁喺安老院舍入边咧，的而且确有一部分嘅职员其实佢需要住宿嘅安排噶嘛，咁就会有多啲人可以参加。但系如果系咁样嘅一个措施嘅话咧，我又觉得会系达唔到闭环管理嘅一个效果咯，因为你只系部分人选择性咁样去参加，咁你其他冇参加嘅人同样都有机会将个病毒带翻入去院舍噶嘛。咁所以呢个最终都要视乎即系政府当局嗰边咧点样去作出嗰个安排，而影响到究竟会有几多嘅院舍会参加。如果是很严格的话，我相信参加的院舍就不会多的。 之前有人提过就是说其实会不会在一个不是强制而是自愿的情况底下，当不够人手的时候，会不会在其他地方或者内地里面去增聘一些人手过来。但是也都即相关来讲，其实个难度都有的。因为第一样东西就是即现在的疫情爆发得很严重，即要去过来的时候冒着高风险，可能即是需要即一些很大 的理由，或者真的要一个比较高的薪金可能才会过来，也未必会变得那么吸引。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陈志玉，你们有没有去即是去看看这个可能性，定还是其实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相当之困难的安排呢？ 其实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现在政府它透过即是内地去聘请1000个的照顾员过来香港，因为它是一个短期的合约的。你短期的合约的而且确很难请到人为了即系做3个月嘅工作，特登找过嚟香港去即系做嘢。咁而另外有一个措施就是补充劳工计划，就俾安老院舍可以聘请2年嘅合约嘅一啲护理员过嚟香港帮手。而呢班护理人员如果系可以赶得切、尽快嚟到香港嘅话咧，其实对于实施个闭环管理系有好大嘅帮助。因为呢班护理人员咧，佢冇照顧家庭嗰個工作嘅需要噶嘛，即係佢嚟到香港都係住員工宿舍。你而家實施一個閉環嘅管理咧，係俾佢哋住喺酒店入邊，佢哋亦都可以唔需要同個社區接觸，因為而家疫情期間咧係有呢個咁嘅要求，亦都合情合理啦。咁所以如果係由內地過嚟香港嘅護理人員咧去執行呢個閉環式嘅管理咧，呢個係絕對發揮到嗰個作用嘅。 但容唔容易揾到咧？頭先你講話即係政府都話想去聘請1000个，而家嘅進度如何啦？即係同埋或者係咪 首批30个人就投咗工作，第二批就訓練緊，係啦。 而家嚟講咧，就政府嗰1000个係有 政府直接聘用去社區嘅暫托中心做嘢嘅，就唔係去安老院舍。 係、嗯、 安老院舍係另外一個補充勞工計劃，去輸入啲內地嘅護理人員。咁而家係做緊嗰個手續嘅，所以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處理到，令呢班內地嘅護理人員盡快過到嚟香港咧，就支援院舍嗰個工作嘅。咁、嗯、所以兩班人其實係唔同嘅。 嗯，好啊，多谢晒你陈志玉倾到呢一度啊， 唔该晒， 唔该晒。咁跟住咧要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天村天乐楼及天辉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黄大仙富山村富人楼、何文田爱民村德文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都补充一个少少嘅资料啦，刚才位听众咧，陈小姐咧就讲到佢表妹啊嘅情况同佢阿姨嘅情况，就係一位咧收到个隔离令，另一位咧就欠缺自理能力，但係就未收到个隔离令嘅。或者喺度咧都补充一下，即係消防处个热线俾听众啦。消防处咧有一个嘅 WhatsApp 嘅号码嘅，就係5233-1833嘅。咁你哋就将呢啲嘅相关嘅信息咧可以传过去。咁主要佢就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咧尽快安排咧进入社区隔离设施嘅。WhatsApp 嘅号码係5233-1833，即係你要传送返个信息过去啦。跟住呢我哋听听黄小姐嘅睇法啦。黄小姐你好。 你好黄小姐。 系你好啊， 系有咩讲法？有咩睇法？ 因为我都系签合同嗰啲雇员嚟嘅，咁跟住我呢排我就问咗公司，我话如果个大厦强封咗去检测咁样，咁有冇钱？即系会唔会俾翻人工？我哋咁啊，跟住佢就话 no pay leave 嚟嘅，即系唔会俾钱我哋噶啦。咁我都繼續再問下去咯。我話即係如果 touch wood 真係中咗咁樣，咁可能而家政府有啲就喺屋企自己隔離，就未必要入醫院噶嘛。 嗯。 咁佢就覆我就係話照勞工法例咧，你哋要入醫院四天先會有病假咁樣。咁其實我都希望政府可以即係詳細啲。俾雇主知道同埋我哋雇员，因为即係我想返工，但係你要我喺屋企14日或者7日咁样，咁变咗冇钱，我係冇证据，咁大家都唔知点样做㗎嘛，係咪呀？咁雇主就话唔出粮俾你，咁我哋就真係企咗喺度㗎啦。 嗯， 好啊。 同埋呢， 係 我仲有少少就係话因为我有屋企人呢就中咗嘅，咁跟住我就已经咧，我哋两边即系我唔系同佢住嘅，咁佢同住屋企人又打，我又打，都打咗一半啦。跟住即系头先你嗰啲电话都打咗一半，真系好似话嗰个听众讲，就系嗰啲太空电话嚟。 系多谢晒黄小姐嘅意见啊，可能都系啲热线电话咧嘅负荷都比较大啊，多谢你。